前来寻求天主。想起天主是自己的磐石，至高天主是自己的救主。但是他们却满口欺骗，以舌头向他说出谎言。他们的心对他毫无诚意，对自己的誓约不讲信义。但是他却慈悲为怀，赦免罪污，没有消灭他们，且常抑制愤怒，也未曾把自己全部怒火泄露。他又想起他们不过是血肉，是一阵去而不复返的鲜血。他们多少次在旷野里触犯了他，在沙漠中激怒了他，三番五次试探了天主，侮辱了以色列的圣主，没有想起他那有力的手臂拯救他们脱离敌手的时日。那日他曾在埃及国显了奇迹，在左寒地行了异事，血染了他们的江河与流溪，致使他们没有了可饮的清水。他使营纳伤害他们，又使蛤蟆侵害他们，把他们的产物交给蚱蜢，将他们的收获喂给蝗虫。下冰雹把他们的葡萄打碎，降寒霜把他们的桑树打毁，将他们的牲畜交给瘟疫，将他们的羊群交给毒疾，向他们燃起愤怒之火，赫赫的震怒以及灾祸，好像侵害人们的群魔。他为自己的愤怒开了路，为保存他们脱免于死徒，温死了他们所有的牲畜，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，将寒帐幕内的头胎杀死。他如领羊一般领出了自己的百姓，他在旷野引领他们，犹如引领羊群，令他们平安走过，使他们一无所谓，而海洋却把他们的仇人完全淹闭，引领他们进入自己的圣地，到自己右手所占领的山区，亲自在他们的面前把一名逐散，将那地方以抽签方式分为家产，让以色列各族住进他们的帐幔。但他们仍然试探和触犯上主，没有遵守至高者的法律，叛逆失信，如同他们的祖先，徘徊歧途，好像邪曲的弓箭。因他们的秋坛招惹了上主的义愤，因他们的雕像激起了上主的愤恨。天主一听到，激发愤怒，想将以色列完全摒除，甚至他离弃了示罗的居处，就是他在人间所住的帐幕，让自己的力量为人俘虏，将自己的光荣交于敌手，将自己的百姓交于刀剑，对自己的产业燃起怒焰。烈火并吞了他们的青年，处女见不到婚嫁的喜悦，他们的司机丧身刀剑，他们的寡妇不能吊唁。上主好似由睡梦中醒起，又好像酒后欢乐的勇士，他由后方打击自己的仇敌，使他们永永远远蒙羞受辱。他并且弃舍了弱色的帐幕，不再拣选厄弗拉因的家族，但他却把犹大的家族拣选，以及自己喜爱的西庸圣闪。他建筑了圣殿如天之高远，永远奠定了他如地之牢坚，拣选了自己的仆人达卫，且自羊圈里选拔了达卫。上主召叫了放羊时的达卫，为牧放自己的百姓雅各伯，为牧放自己的人民以色列。他以纯洁的心牧养了他们，他以明智的手 领导了他们。